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一點點， 那些不是舉藥 來 的， 舉藥是不行的。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係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好甜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 囉麵 甘子 包就吃完囉 咁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西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刁文牛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贵思健，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唔知道发音啱唔啱？呢只嘢系咪叫 loopsic 咧？ 唔知道啊， 即系呢啲要搵翻啲， 唔系英文音 嘅，唔系英文音啦， 都唔系德文 嘅。应该而家嘅原居地改名啦。 嗯 咁再一次證明啦，普通話翻譯咗之後嚟到廣東話裏面發音咧就好奇怪嘅，時常都會出現啦，即係忽吉利亞嗰啲啦。咁、我又覺得咁，先要俾翻啲 credit 啊，金英仔同埋阿陳德章先。 嗯， 即係講抌雞蛋都講咗好多年啦，包括五區公投嘅時候，我哋都話唔係抌人啊，抌立法會大樓。 嗯， 都驚俾人告刑委，講咗好耐啦，同埋驚失控啊。譬如我哋現場派雞蛋咧，驚有啲衰仔唔知掟咧，攞啲雞蛋抌差佬。咁、但係即係做咗出嚟 ,ok 嘅呢種抗爭手段其實好和平嘅。 嗯。 即係我只係令到你嗰個官員好尷尬。即係當然啦呢種難堪都係一種欺凌嚟嘅。但係你諗下佢所掌管嘅資源同埋佢掌管嘅權力。而當佢做得唔好嘅時候我哋等於喺度受緊佢嘅暴力咋嘛。 嗯。 咁只係用返呢種手法去表達嘅話外國嘅政客好有胸襟嘅。咁算囉 你見過阿洛舒華生日家都有人掉搞佢啦 冇問題啦即係布殊都俾人掉過鞋啦布殊都冇話做㗎不過當地政府拉咁解咋嘛咁、即係我哋咪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我掉啲乜嘢嘢而導致到大家唔去諗點解我要掉好似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好玩其實呢件事好悲哀嘅即係抌隻老母西就大家淨係集中咗喺老母西個發音度 係啦 同埋因為佢係一隻狼又攬住個嬸、個嬸可能係林鄭個嬸可能係你老母即係老人家被壓抑嘅一群攬炒即係俾返 credit 佢哋啦即係真係做咗出嚟啦但係件事我覺得唔係一個向一個既定嘅走向大家都係冇討論到件事為咩事抌已經唔記得咗落去諮詢點解諮詢嘅時候抌佢冇人討論過呢件事即係幾可悲嘅一件事咁當然啦即係佢冇地方發揮梁振英冇地方扮強政㗎嘛咁咪要呢樣嘢做到好似好強硬我哋喺度追究呢啲嘢唔容許呢樣嗰樣咁講講呢個品客薯片即係曾俊華技術官僚出身 AO 咁不嬲都话㗎啦，逢亲呢啲嘢，因为你系一个受害一方啊，都算系你中咗鸡蛋、 嗯。 其实好着数嘅，你中咗鸡蛋之后，其实大家同情你又多于话你就系因为你中咗衰而中。 啊，佢 系唔中富居㗎嘛， 系 根本唔系抌佢噶嘛， 系啦。 咁所以你见到啲技术官僚佢处理手法好简单嘅，讲个笑话出嚟笑下，解解困换件衫，咁啊算啦。 嗯，邓几豪即系曾俊华嗰个危唔好话危机处理，系即刻个反应临场问佢嘅，所以 你事后你咪交你 C Y， 跟住影翻自己办公室，跟住摆只咁嘅狼喺度，跟住睇埋啲无谓嘢， 系啦， 跟住就话啊都可以做一善事，你第一日唔系咁反应， 系啊， 系咪先？十话我系佢，其实老实讲，个鸡蛋飞咁埋嚟，我真系会走埋去中咗佢嘅， 嗯， 我特登中噶，因为我肯定有数，佢其实真系戆居，佢避到冇着数， 嗯， 我情愿中，可能会多咗啲同情，因为你知香港人咧，即系我依家都跟埋啲大陆人讲，真系港猪嚟。啲港珠几容易呃先得噶，系咪先？我中咗好惨，搞错我哋嘅行政长官嚟噶嘛？咁对佢真系唔啱噶。你忽然间多好多同情分嘅、 嗯， 你何必避住一只鸡蛋？系咪先？ 一只鸡蛋。 我系你，我系揽埋只狼添。我当日就揽埋只狼上私家车， 嗯、 跟住又同大家讲，其实做善事都系好嘅。呢只公仔其实又几好玩啦、 啊， 系咪先？几得意啊，造型可爱啊，咁、 嗯、 又做到善事，成件事咪对咯。 咁佢唔知啊嘛，开头最惨。 唔系佢唔系我认识嘅，佢唔系啲咁渣嘅人嚟，佢先惨啊。即系唔明白发生紧咩事啊！唯有只系用翻即系早一集嗰个理论，即系成件事想玩交佢。 乱了阵法啦，怪拉开少少嚟讲啦，马时亨嘅言论好明显，成件事一定系有人同佢讲，叫佢咁讲噶啦。 唔一定系。 你摆翻个前财政司啊出嚟讲。 唔系佢唔系财政司，佢系。 唔系啊，当然马时亨唔系啦。 唔系佢拱翻阿松出嚟。 阿松系财政噶嘛，当年系。咁你揾得佢讲嘅话，要佢即系吓，佢、啊、有能力嘅时候。 先讲咗先，既然讲阿松，当俾阿 tips 啊，呢啲但系点样捉路就等要煎啦。阿松就揾咗份新工，咁新工都系大地产商之一，冇上市嘅。 嗯， 好似以前上过，后尾退咗市。最近呢应该换咗管理层，因为老巴瓜咗啦。咁依家搵个咁嘅官员返嚟，前官员返嚟做 CEO。咁好简单啫，觉得香港冇呢个关系影响呢，做生意好蚀底。同埋决定要重新上市啦。第二，依家新领导人作风呢，等唔切嘅，慢慢搞上市就我估都买壳㗎啦。大家留意一下。地产股冇乜点喐动，有翻咁上下年资，十亿八亿咁啦，唔好太大，方便执嘢嘅，可以入定啲货啦，得一两只冇喐过嘅啫，两个一两只噶啦，自己谂啦，有个英文名嘅、啊，大家识佢都系英文名嘅啫，亦做中文亦都好交嘅个中文名 ，OK， 啊，唔知咩大咁样嘅。 喂，咁但系 我就开始入紧噶啦 ，OK，、啊、喂，咁但系。即赖去赖 撇开咗，即系依家经历过煲胎，经历过 C Y 之后咧，你谂翻梁锦松做过嘅嘢咧，冇乜坏事。 当年 觉得咁样落台以后政治生涯就玩完，依家睇翻转头唔系好有承担啊。 两样嘢，我哋只可以事后去批评佢嘅就系话佢冇政治智慧 ，OK， 但佢做嘅。一件事， 唔系佢身边嘅两个 A.O. 可以提佢嘅，一个就依家去咗做 Ombudsman，、就系阿苏咩成，苏锦成、另外一个就谭志源，两个煲胎马嚟嘅，摆明嘅线佢噶啦，即系呢单嘢佢都好嬲嘅，佢觉得呢单嘢系射爆胎嘅啫。 唔系，你话买车嗰件事件上 O.K. 咁系戇鳩啦，或者 两个助理嚟， 或者拆咗啦 ，O.K. 咁但系当喺买车之前，佢做咗个好大嘅决定嘅，当年咁亦都系。因为冇政治智慧嘅原因，就话佢激起咗所有公务员嘅愤怒，就系、是、当年要求公务员减薪，破坏咗铁饭碗嘅规则。你喺回归后两年就喐呢个根基啊嘛 ，OK？ 冇错。 咁佢 系喐既得利益者， 系啦，即系佢嗰刻我哋大家都会明白，佢系一间。 但系依家谂翻就，如果佢再出嚟喐公务员嘅话咧，佢个高票当选，如果真系有普选，我都会投㗎喎，因为我都坚系觉得公务员系好嘥钱好嘥米饭，我先唔捞啫。即系我同黄永唔同嘛，黄永系冇得捞啊，搞清楚呢样嘢先。咁但系即系如果佢依家有个政客走出嚟，佢话喂我就系要即系将个政府改咗，反正佢都做唔到咩嘢，我哋大咩大市场小政府不嬲都唔理你哋噶啦，中产我又唔会俾啲咩嘢你，我何需要咁多公务员啫？啱啱先？为咗维持呢个地方嘅治安，其实我维持翻警察体系得啦。系咪先？有限度嘅啫嘛，你谂下，你依家如果你已经唔读书嘅话， 你都冇乜機會用到公務員嘅 service 嘅， 真係冇。 申請樓又你填完一次表就等幾年㗎啦， 真係冇 啊，十年八年㗎啦。啊！借關窿未必一定借到噶啦，連學額都未必有咧，唔一定要借關窿點？ 係 咪先？學額都變曬啲大陸人啦，係咪先？都唔明點解嘅，即係我引入專才，但個專才係嚟香港讀書嘅。咁點解唔將我香港未讀書嗰班培養做專才咧？又或者引入啲專才，譬如朗朗嗰啲嚟彈鋼琴，彈鋼琴都要靠我買飛入場睇嘅。即係佢又唔係話。在香港搞間即係鋼琴學校，跟住請香港嘅琴師幫手教琴啊，咁佢又唔係做呢啲乜嘢？ 唔係，雖然咁講， 或者運動員咁講，通常嚟得嗰啲已經攞咗金牌退役噶啦。 嗯，即係 運動員嚟香港又唔知做乜。 係啦，即係我可以咁樣講嘅，自梁振英以後往後邊個行？ 誒啱啊！你講開梁錦松，我都要再打斷埋你啦。 嗯， 你揾個跳水冠軍嚟到香港，佢又唔做跳水教練，再去埋中大霸埋我哋個學額。 嗯， 跟住依家咧又唔會出嚟呢個社會做事，淨喺屋企湊細路。 嗯， 啊當然啦，佢養得起啦，冇需要啦。 係啦， 但係呢個優才嚟香港，究竟幫香港做咗啲咩嘢咧？ 冇啊， 冇啊，呢個優才淨係幫梁錦松做咗啲嘢啫喎。 係啊，傳宗接代咯，唔係咁樣講啦，即係自梁振英之後一。定往后嘅每一个特首都一定系党员嚟噶啦，冇得讲嘅。即系呢个系呢、這个，我同你都会清楚嘅。 唔系党，唔系党员，你唔敢揾咧。 系啦，咁讲得老实讲，马上讲得嘅，大家心里有数啦，系咪党员 ？OK， 呢个一定系啦。咁但系你话即系梁锦松放得风嘅时候，我谂，喂，真系 CY 都几头痛噶。掉完之后， 同埋佢老细真系有钱噶嘛？你明唔明啊？佢老细同埋啲商界嘅关系真系好噶嘛？ 系啊， 啊包括同阿四叔嗰啲关系好，以前拍档嚟， 嗯， 即系呢个家族， 嗯， 咁如果真系谂翻攞翻梁锦松出去用嘅话咧，佢系资源又够， 唔系同埋当年俾人嘅感觉佢有少抱负嘅 ，OK， 即系你见到佢， 大家记得翻起佢都系做嗰啲好嘢嘅， 佢系啦，即系佢想喐公务员喐唔到，冇办法，但当年就系佢见到盘数就系、是、喂， 唔系好多人仲觉得阿董拖冧佢啫，佢系想做嘢噶， 系 阿董又要扮好人啊嘛， 系佢想做嘢嘅，咁、但系 OK， 咁同埋第二样嘢，佢之前喺大汉 I Band 度出身，亦都觉得佢系有咁嘅。溝通或者對於香港始終都係一個金融嘅市場為計， 佢唔會搞死金融市場嘅，但係同一時間佢要打大鱷嘅話，佢知點打咯， 係啦， 只係佢想唔想打咁解嘅啫。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出到嚟呢一個可能係比較喺香港人角度嚟講，喂呢、這個亦都會係一個幾好擺喺台面一個人選，至少冇乜穿冇乜爛先。 唔係啊，佢間新公司請法律顧問嘅，我唔敢去。佢負責管嗰個部門嗰個阿姐好近、 oh. 啊、我有好多朋友過咗去都係捱唔夠兩三個月要走。 嗯， 如果唔係我都舉手過去，喂黐下先。 嗯， 反正即係好多聽開嘅唔中意嘅都覺得我係專黐啲人㗎啦。 咁你咪黐下咯，收下風。 要諗諗計啫。 喂，但翻轉頭啊，講啦，即係 OK 掉嘢呢次事件上啦，咁終於即係都係射機賴嘢啦，可以講。 掉完接續唔到啊，淨係諗到籌款、籌律師費，使鬼籌律師費咩？ 唔係冇辦法，跟住有人搞爛咗啊嘛。 其實根本都唔需要律師，佢唔上去繼續講翻嘢，上去自辯咯。 嗯， 我都唔知道要個律師嚟做乜。 唔係咁，但係跟住有人搞爛咗啊嘛，佢哋啊掉呢只公仔啫，我手上揸住啫，老冇曬 ，OK， 而家叫而家譯咗名啦，即係 confirm 咗叫老福西啦 ，OK、嗯。咁但係跟住就有人掉屎啊嘛，掉屎就係線手啊嘛。 嗯 ，OK， 阿达达啊， 又唔系掟真嘅，都唔知做乜。 系啊， 掟嚿假嘅。 系啊， 即系形象主义嘛，依家系。 唔知啦。 行为艺术。 咁跟住就另外一， 我成愿佢自己喺现场踎低屙督屎啊！你明唔明啊？ 嗯。 譬如你呢啲咁嘅友，听你讲嘢嘥气，不如屙督屎，我都仲明佢做乜，掉个胶屎真系唔知做乜。 咪胶咗咯。 系啊。 咁但系佢觉得好用武噶嘛 ？OK。 真系用武。 咁但系然之后跟住就郁文啦，郁文嘅言论啦 ，OK。 汽油弹系嘛？ 汽油弹。 咁冇所谓，立法会讲就有即系、就是、有免责嘅、 嗯， 就冇乜责任嘅，讲下。 点睇佢嘅言论呢阿贵。 我觉得佢真系冇心谂过要特登将呢样嘢搞烂嘅，即系外边坊间有啲传言啦，佢讲到咁严重，就等啲左仔有机会就讲啦。哇！你喺度衰碎緊啲香港人做啲更加激烈嘅嘢，咁導致到大家就上纲上线，跟住又話即係佔領中環都係一件好暴力嘅事啦、我又覺得佢未必係即係有部署到咁，我覺得鬱敏真係純粹想突顯返一樣嘢，就係話嘩你個政府咁不濟，遲早有啲咁嘅事發生、我真係覺得佢係咁講嘅，因為當教主好有計算嘅時候，我哋其實睇佢表情睇得出嘅，佢冇 佢冇嗰種即係乜硬硬嗰種表情嘛。通常佢如果有部署想做一啲嘢嘅話咧，佢會自不然流露出一種滿足於自己嗰種鋪排 自信。 是好自信嘅，呢單嘢又俾我度到嘅、嗯，你班友俾我抽到準， 嗯， 啊，跟住我做緊乜你哋都唔知道，冇、嗯、喎，佢冇喎，我真係覺得真心喎， 佢 甚至乎後屘俾記者質佢嘅時候，佢仲係發緊爛渣噶，我唔會收回噶啦，嗰啲真係似著咗。 你知我係邊個？你知我係邊個？ 唔知、啊。 我叫邊個？黃毓民嘛， 代表咩？ 收回咁樣講。即係後尾特登無線 cap 埋佢，特登噶嘛，無線 cap 埋佢事後，有個記者問佢會唔會收回？ 點解唔會收回啫？阿、鬱敏話佢哋攞咗錢唔俾佢，嗱嗱聲揾阿黃學金攞錢翻嚟啦。點解唔會啫？當佢覺得會有機會有啲問題嘅時候，佢即刻會翻轉頭嘅。 嗯， 點解唔會？ 唔係，我覺得佢喺立法會嘅言論咧 ，OK， 你問我有冇計算少少啦？趁個風即係開頭即係。嗰一刻嘅時候打得輕輕含含嘅時候走出嚟講兩句囉 ,ok, 亦都預咗俾人咁樣屌㗎啦，喺佢心目中呢啲閒事嚟小事嚟嘅啫，同埋佢講呢句說話我又同意你講嘅，唔係度過嘅大佬做節目講過幾百萬次啦。 唔係囉。 即係都係佢當做節目咁樣對呀林鄭㗎嘛 ,ok, 只不過做節目嘅時候就冇個林鄭俾佢對，但嗰陣時就真係有個林鄭俾佢對㗎嘛。咁 ok, 事後所有嘅嘢我覺得冇乜太大嘅特別嘅，但係同唔同意鬱敏所講嘅一句說話就係話，真係去到個臨界點咧， 越嚟越似咯。你諗下，我哋呢啲唔會諗到要特別做啲咩激烈嘅嘢嗰啲，因為老實講要做嘢都做過㗎啦。咁你發覺個問題就係你動員唔到人，即係一般市民你冇辦法令到佢關注一件事。咁咪諗走囉，我都諗緊走，我真係諗走。 年齡前啦，我記得啱啱 Wacka 開台嘅時候啦，咁啊即係曾經都同台長食過餐飯，都講下即係傾下香港嗰陣時個局勢嘅成，佢嗰陣時就話即係佢自己嘅角度覺得就係話爭，佢話嗰陣時已經好似就爭一啲位，就係話當你有一件事一個好大嘅衝突點係由市民發生，係在於中港之間嘅矛盾嘅時候嘅話， 就可以嚟了㗎啦， 就可以嚟了㗎啦。OK， 咁其實經過呢年幾嚟啦 ，OK， 你見到好多中港嘅矛盾突出曬嘅時候，其實又回想翻 好多機會 係爭一個位嘅。 我去 SoGo， 咁啊等緊我老婆去洗手間啦，咁喺體育部外邊咧，有個大陸人嚟買球拍。嗰、那個球拍真係冇幾隻色嘅，得兩隻色嘅啫。佢係要問人哋有第三隻色，咁人哋話冇啦。佢入去倉度揾下，冇啊，冇生產呢隻色嘅。佢砰一聲，將手上揸住個球拍就抌咗落地。你揾都冇揾過，你點知冇呢？咁人哋真係冇噶嘛？你點會熟得過人哋賣嘢嗰個啫？ 有個 zero。 咁我話嗱，如果再有個激啲，佢唔單止抌個球拍， 佢 其實抌個球拍已經好過分啦。如果八十年代稍為有骨氣，香港人同佢已經開咗波打緊噶啦。 嗯， 咁依家啲冇辦法啦，你同佢嘈分分鐘仲俾人炒魚㗎嘛。 係 你試有一劑又係唔知邊啲侍應啊、售貨員啊服務得唔好，又 可以放一車埋去。 一嘢車埋就冚一巴。 嗯。 跟住可能個售貨員手忍得到啊、嗯、可能現場啲香港人你撞咗幾個 人。跟住有 YouTube 拍咗咁就大鑊㗎啦。 咁咪嚟了囉。 係 即係其實依家個臨界點唔係對住政府嘅臨界點，依家我覺得係對住即係感覺上有文化入侵同埋資源爭奪嗰種。嗰種臨界點， 我就係咧，點解我成日話咧，好想將呢個 topic 咧，即係拎出嚟傾嘅咧，個臨界點就係、是，即係所有嘢嚟緊講嘅嘢都係小弟幻想出到嚟嘅。當你有個中港矛盾嘅衝突實質地發生咗之後，跟住政府就會有一個大現諗言嘅位可以插手入去管，然之後政府就會攞曬成個勢喺度。 咁好強勢政府啦，但係個問題你而家有個假定喎，假設我哋臨界點係對住中港矛盾嘅、 嗯， 我哋同中國人即係大陸人開波， 因為我 咁跟住政府撐邊邊先？嗱，如果撐香港人得罪阿爺，撐阿爺得罪香港人，我又覺得佢攞唔到呢個 credit。 但係好得即係好 嗱，你舉個例子啊，最近有發生過一單嘅，但係大家漏咗，好多主持都唔講。大學開一堂課，講明即係可能英語授課或者廣東話授課嘅， 嗯。 呢班大陸學生因為時間其他普通話授課嗰啲唔就，我就報咗呢班，跟住我要求你個講師講翻普通話，因為我聽唔明。呢單嘢已經唔對路啦，政府冇出個聲，學校仲 call 鬧嘢，學校話我盡量從善如流啦，確實係時間安排冇。喂，點會時間安排冇？呢班友唔中意嗰啲時間啫嘛。 你就多人唔係就少人㗎嘛，嗰班友一定唔係佔多數㗎嘛，咁最旺場嘅時間梗係俾多人嘅時候啦。 嗯， 同埋我都唔明點解大學會有中文教學嘅，其實我所理解大學應該全部英文，呢件事已經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嚟嘅。咁冇喎，冇人出個聲㗎喎。其實呢啲咪就係有機會觸發到，好簡單啫嘛，班學生唔生鏽。大陸人你知依家好囂張嘅態度，我喺現場我就屌你兩嘢、 嗯， 我下同你草泥馬，咁、 嗯、 我開拖打咯，學生嚟啫嘛，細路仔，真係開拖打之後呢件事變成點咧？全武行啦， 係啦， 打到出埋走廊，跟住香港學生又追大陸學生，大陸學生又還拖立架撐，點、收科咧？ 你跟住諗諗下，第二日學聯會發乜嘢聲明啦？ 学联，学联咪叫大家心平气和咯。呢个矛盾并不是两地嘅学生做出嚟嘅，呢个只系香港政府安排得差啫。 但系跟住然之后发，但系发觉嘅系，如果有个别学生会全部香港人装嘅，你会点啦？ 咁同你学联划清界线， 一定同你死磕嘛。跟住就系、是，咁你咪爆出嚟咯。 系啦，跟住告嘅时候，我发觉咧，大陆嗰啲学生因为惊要受咧、 嗯， 就翻翻晒大陆，咁啊冇办法告佢。香港学生全部喺法庭，全部入晒罪。 系啦， 跟住香港学生受，哇正啊！咁呢单嘢就。 唔系咁，所以咪话咯，即系我就所讲嘅话，喂，其实好近嘅位噶啦，去到即系 OK 郁敏嘅言论，我觉得有少少公平嘅 fair to comment 去讲嘅就系话，即系佢都系提咗个 point 出嚟，真系好近嘅个位。但我、 啊、 我都唔觉得嘅系我哋香港人同政府嘅冲突咯，而系调翻转，我觉得无论成个政府又好，佢亦都会知道嘅，转移个视线嘅系突出个中港矛盾嘅存在。我系几阴谋论嘅，觉得，屌老实讲句，有几捻多人呢一刻当上政客嘅时候，系为捻咗香港人本身嘅本土利益着想啦、 嗯， 根本个个都系为咗自己个。 同埋内地人咧，我好想讲咧，佢哋做生意咧，嗱我又岔开少少，佢哋都系惯咗喺大陆都系走政策优惠啊，走时机啊，做倒卖嘢。你留意一下，即系我哋香港都咁多内地移民啦，真真正正即系实业。或者傳統事業做一盤生意出嚟嘅大陸人咧，真係唔多嘅。你喺街留意啊，可能飲食業內唔少會有啲， 嗯， 否則嘅話咧，一日佢就冇錢就打工啦。 嗯， 我冇見過大陸人嚟香港真金白銀做生意，包括馬雲依家都唔係，係佢都係諗嚟我哋嘅金融市場點樣抽水啫。 係 啊，用最少嘅控股體有最大嘅控制， 冇錯。 咁即係你個矛盾係結構性嘅。佢嚟香港唔系谂住建设香港噶，佢嚟抽水嘅咋？呢、 啊、 个地方抽干佢就走。点、 嗯、 解我哋会有蝗虫呢个讲法啫？咪、 嗯、 就系呢一只心态咯。 冇、嗯、办法噶，但系 咁咪搵幼稚园，佢又问你：喂，识唔识人攞表啊？有冇办法搵人介绍啊？点、嗯、样计分多啲啊？喂，有冇计去领使？唔使听佢讲耶稣讲两年啦、啊。 咁你调翻转，你又真系即系在于香港人角度，有好多真系喺度卖紧国噶嘛 ？OK， 即系唔系卖紧我哋上面卖紧我哋香港人嘅利益噶嘛？ 你又氹我、啊，俾啲学校、啊，佢直资转、啊，跟住佢啲学位又攞出嚟卖、啊，即系卖 debenture 啊，旧钱又话攞嚟即系建设间学校啦、啊。咁建設得幾多啫？地有政府俾嘅，係咪先？有啲學校仲係教會温嘅，教會 suppose 你已經好多善款㗎啦。全世界最有錢嘅集團就係教會。咁、 嗯、 你仲需要呢個直資攞啲咩資源呢？以前唔係㗎喎，你喺意大利嘅時候，我知瞓街啲街童，即係我讀嗰間啊，係特登執啲街童翻嚟就係俾佢一門手藝。 你知唔知而家仲撲街啊？啊，你講開學校， 我就係嗰日見到個廣告啊，就係聖坡啊。 講開學校又講啊，牽涉到我舊學校㗎 ,ok,、 啊、 我舊學校就 ,ok, 你見到而家有啲直資嘅學校啦 ,ok, 其實個背後可以話俾你聽嘅係直資嘅學校有部分呢政府係同佢傾好咗嘅、 嗯、你要收幾多 係啦，傾好晒㗎啦，咁有啲係傾唔掂數嘅，傾唔掂數嘅意思就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傳統嚟嘅 ,ok,、 嗯、 個成全嘅就係話我本身係咁就係咁，第二樣嘢我教會學校我自己自負盈虧都好，我唔撚理你嘅 ,ok,、 嗯、 有好多仍然都係咁嘅，我嗰邊係其中一間啦 ,ok, 咁呢而家個情況係咩，就係點解你會見到個篇咁嘅嘢出到嚟啦 ,ok, 就係大家都係喺個區㗎嘛，即係都係半山區啦 ,and then 呢就圍住。 咦，你高主教啊？ 系 啊，估到咧，你一定唔系圣坡噶啦。 我唔系，咁啊围住就系咩？围住就系话 ，OK， 喺小学嗰度同你搞咗先，就系、是、一路抢，一路抢，抢晒。咁人咧就系咩咧？因为你唔当你个小学唔够数嘅时候咧，你唯一一系 close 咗佢， 一系出街收咯， 一系就出街收。咁、出街收你放。你放就放，即系一系就政府跟住就介入噶啦。OK， 香港人都生唔起細路啦。 你唔夠、啊， 我幫你搞埋佢啦。咁其實呢而家就即我知道我舊學校搞緊打緊仗就打呢啲嘢。但係撲街嘢在於嘅係其實你直知嗰個教會嘅一部分係即你唔好信呢一樣嘢嘅係教會學校係真係同你 fix 咗可以守到嗰條底線囉。點解你要諗深返層點解人哋可以咁惡嘅原因其實某程度上都已經係神咁早同你傾好晒數先至會俾你咁 惡。俾你轉嘅啫。 係啦。咁所以唉有好多嘢冇辦法㗎。 學校又打囉即係嗰啲本地學童又同內地學童打囉。係咪即係依家。 咪實有㗎。 周圍點火咋嘛。 阿貴實有㗎就算好老實講即係你問我第時真係有個小朋友我都會同你講嗰啲咁嘅人。哈你唔好理啊就同佢嘈啦喂大佬我哋啲血统系咁噶嘛。 即系我爸教我都系打交唔紧要打赢先返嚟。 系我啲血统系咁噶嘛。即系老实讲嗰边境恶都好都系同佢喐㗎嘛。咁你如果一个五六岁嘅僆仔嘈喺个学校打交咁你又系其实你越嚟越多呢啲问题存在㗎嘛。仅有我唔相信全香港人都话喂一定是遷就於大陸人的僅有 5% 至 10% 的香港人一定是這樣的你不可以埋沒這班人的嘛那個問題就是大家都會覺得這個地方是我為何要讓你進來的嘛這件事是不會熄滅的嘛 就算不是在香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樣是不是你說如果我現在在美國我在一個地方我被新移民到很多韓國人很多中國人跟著我那個地方我的資源不夠你的白人啊黑人都會出來示威的会打添分钟都系，系咪先？人哋激过你啦，人哋点会话掉只老母西或者掟嚿鸡蛋要讲咁多嘢啫？唔会同你讲嘢嘅，系咪先？喐你喐你噶啦嘛。 不过讲翻转头啦，即系阿贵头先我哋开头讲嘅嘢啱嘅，掉出嚟最后大家个焦点都系，哦，原来系两只公仔。第二样嘢就系大家都去抢呢只公仔。 大陆报道翻就话香港版嘅草泥马咯，就系咁多咯， 冇啦。但系完全冇人明白， 所以我好想咧，即系金英同埋阿陈德章咧，即系呢单法庭咧，包括长毛自己都做唔到。以往长毛佢都会有律师代表啊，佢最多自辩嘅时候，最多可能讲少少嘢，出唔到嚟。我觉得呢剂即系佢哋抌得嘅时候，我深信呢两个兄弟咧，佢哋谂过个成本。咁不如就攞呢个法庭嚟做一个教育，做一个 preaching 啦。即系应该系咁做。至于你话。籌款可以照籌，籌完翻嚟唔係做呢啲嘢囉，籌完翻嚟嘅話可能你攞返民主宣嗰個諗法啦，你抗爭班囉，係咪先？你而家你個香港人再唔自己喐嘅話冇㗎啦，你一係儲到夠錢你離開呢個地方或者諗定後路我哋變咗就俾內地同化咗囉，內地都係咁㗎，搵到錢之後佢咪諗定後路咋嘛，最多拉個男人嘅啫，跟住老婆仔女全部走曬嘅，包括做官嗰啲都係咁，香港人可能都係咁囉，但係你新生活好住緊，但係唔緊要嘅，我將我呢個人生壓縮咗，呢幾十年呢我就喺香港求一嚿錢，跟住我就過澳洲買間大屋，或者過台灣買間大屋，跟住過好舒服嘅生活，跟住我擁翻啲仔女翻嚟香港享受香港福利。屋都唔幫安排翻到嚟，你就睇下有冇即係因素洗字啊，各樣嘢啊咁，即係你要安排啦，排公屋又好，點都好啦，攞咗先算，真係唔夠住嘅時候，阿爸私人再暗契再租個地方俾你住，或者賣個地方俾你住，咁你照攞曬佢啲福利，我哋用翻呢種即係強國人嘅心態去處理翻呢個地方，玩爛佢，即係我覺得呢啲就即係。先至於死地而後生可能要咁。 唉，我都有啲淡㗎喇，即係你問我嘅係我真係寧願過台灣㗎喇，你俾我揀。係呀，你老實講你過加拿大咪又係。 冇，照樣都要返大陸草個老婆。 係咪一樣。 跟住又係申請嚟香港，又係攞曬福利。跟住你再去台灣搵小三另一件事。係咪先。台灣嗰啲佢唔需要過嚟㗎嘛。 唔係頭先講到啦，即係金英嗰件事啦 ,ok, 同埋陳德章啦 ,ok, 其實我哋呢邊都有幫佢籌款嘅 ,ok, 詳情可以睇返不上頻道嗰個 Facebook 啦。 籌啦，但係唔好打官司啦，打官司冇用。 即係只不過即係喺度特登啦，阿貴。 你搵律師去都入㗎啦。 俾少時間我啦，特登去借少少嚟回應啦。唉，我老實講即係小氣都預咗你哋班有小氣㗎啦 ,ok, 當金英係你哋人又好點都好你。 自己有嚟嘅 唔係唔係有啲人唔係 ,ok, 我都係咁講係呀咁但係我就覺得一句大家有好多嘢嘅係過去我哋做即係由 Regga 之前 ,ok, 走出即係喺之前嘅時候無論喺足球頻道又好不想我哋自己落喺 our radio 都好過去我哋大家都會知道我哋係 我同傑斯同牛啦，我哋三個啦，即係點樣去 support 射機，無論有事情又好，毛哥亦都係其中一件事啦。OK， 咁今次金英佢哋都預咗我哋係要幫佢做一啲事情啦。OK， 咁只不過如果其他人覺得即係有好多好多嘢係哦，你哋覺得點諗嘅，覺得諗你哋諗咯，你哋玩咯，但係我唔覺得係拎呢啲咁嘅嘢。去做一個矛盾點嚟去玩？ 冇，我都係嗰句啊！ 我都冇人性咯，成件事。 你唔滿意嘅，你咪又揦只公仔，揦個雞蛋去掟下咯。即係呢啲人做嗰啲嘢，你要欣賞噶嘛。佢唔撐我，唔代表我唔可以撐佢噶嘛。係咪先？其他嘢根本係多餘，唔需要考慮。 係啊，我問我即係佢哋都問我阿粉啦，我哋話翻俾我聽嘅時候，唉，嬲乜鬼啊？嬲，老實講，好無聊嘅。啊 即系嬲边样嘢，即系同人哋做节目嗰啲， 系啊， 嗰啲唔使啦。 即系只不过，我觉得，唉，即系啲人小气，咁冇办法。 即系我唔能够因为你品味差，而我觉得你做件啱嘅事系错噶嘛。 系、 啊、你品味差啫，咁我最多话你唔识食啫，系咪先？我唔能够话你今次因为冇得食而出嚟抗争唔啱噶嘛。 系啦、 啊，系咪先？ 系、啊、 分开嘅要讲嘅呢啲。 有好多嘢，有好多嘢分开嚟计嘅，唔应该捞埋嚟计嘅。咁所以，唉，算数啦。咁如果大家。即系都系嗰句。 如果教主抌鸡蛋，佢唔系特登抌错，佢都会抌中嘅话，我都撑噶。 好似唔系教主抌咧。 我知啊，我知道，即系如果有一日佢咁做啊、嗯，即系包括抌蕉都唔系特登为咗抌中噶嘛，为抌啫嘛。 系咯， 系呢个当其时知噶啦、嗯。但系问题如果真系有朝一日佢真系直接命中嘅，都系撑佢噶，捐埋俾佢添。 嗯， 系啊，我报 course 上，我普罗政治学院上堂。虽然都唔会有咩得着。 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今个礼拜唔该晒阿贵啦。 嗯， 咁啊，下集再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系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